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两军对垒，让一个痴情的王子成长成为一个威武的勇士，一手建造了古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孔雀王朝。影片《阿育王》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但历史上真实的阿育王却并不像影片当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缠绵于爱情和歌舞之中的痴情王子。他曾经残忍嗜杀，后来又转而向善，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善恶阿育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在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中，首先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印度历史上最有名的君主阿育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传说当中的阿育王的父亲宾头沙罗王共有100个儿子，阿育王不过是其中之一。由于他的皮肤粗糙，相貌不佳，从小就不受父王喜爱，长大之后甚至被其父王派往边境平乱，目的是为了置他于死地，以免其威胁大太子的继位。纵观历史，其实不论在过去的哪一个朝代，后妃的失宠与皇位的争夺，过程和结果都是一样的残忍和血腥。如果阿育王想要得到王位，除了他本身的才智与贵人辅佐之外，自然也必须培养出他那残忍的性格。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王病逝，阿育王回来参与了王位的争夺，不但坑杀了原本要继承王位的大太子，趁势取得王位，还杀害了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以及500名大臣和500名妃子，甚至仿照地狱设置刑罚，滥杀无辜。那这种说法当然是有些夸张了，但是王位争夺的血腥和激烈由此可见一斑。经过了4年多的拼杀，阿育王终于平定了一切反对势力，这个时候他才放心地举行了冠顶仪式。阿育王的知名度在印度帝王中是无与伦比的，他对历史的影响同样也可居于印度帝王之首。他一生的业绩可以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是黑阿育王时代，主要是经过奋斗坐稳王位和通过武力基本统一了印度，而后半生则是白阿育王时代，这个时期的他在全国努力推广佛教，并终于促成了这一世界性宗教的大繁荣。在介绍阿育王前， 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印度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5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流域撤走，在旁遮普设立了总督，留下了一支军队。这时詹陀罗吉多率领当地人民揭竿而起，组织了一支军队赶走了马其顿。随后他们又推翻了难陀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由于他出生在一个养孔雀的家族，因此后来的人们就把詹陀罗吉多建立的这个王朝叫做孔雀王朝。而到了詹陀罗吉多的儿子宾头沙罗统治时期，孔雀王朝已经控制了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孟加拉湾、德干高原以及远达阿拉伯海的广大区域。阿育王就是这个强大王朝的继承者之一。阿育王的母亲天生丽质，聪慧过人，也正因为如此，在他进宫后受到了宫里妃子们的嫉妒，被分配做了一名剃须师。但此女并无怨言，他巧妙地利用了一次为宾头沙罗剃须的机会，得到了他的宠幸，被纳为了王妃，并且怀有了身孕。正值国王母丧除忧之日，生下一男孩，宾头沙罗便为他取名为阿育，也就是无忧的意思。阿育王从小就很崇拜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喜欢听佛祖那些如何经过许多肉体和内心的痛苦终于成佛的故事。他经常对他的兄弟们说，佛教可以教人消灭个人私欲，使人安分守己，这对治理国家很有用处。虽然阿育从小就聪慧过人，但是宾头沙罗却认为他品性顽劣粗暴，不足为爱。但是奇怪的是，阿育竟然受到了众大臣们的拥戴，并在一次占卜国王继承人的仪式中被相师选中。但是宾头沙罗王却仍然极其不愿意让阿育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身染重疾，此时他的长子修斯摩被派往公干。宾头沙罗命令阿育速取教诲修斯摩，要把国事托付于他，但是大臣们却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偷偷地给阿育涂上了黄姜汁，说他有病不能前去。宾头沙罗心中忧愤，病情加重，奄奄一息。大臣们又拥着阿育前去觐见国王，说这是王子，愿大王授予王位。病中的宾头沙罗王惊怒交集，一言不发。而这时众人便趁机把王冠戴在了阿育的头上。国王长叹一声，与世长辞，阿育于是登上了孔雀王朝的王位。而阿育王刚刚登上王位，他的几位哥哥便对他的登基表示了反抗，他们逃出都城，会同大哥修斯摩纠集了队伍，公开对阿育王宣战。战争一直继续了4年，在阿育杀死了他的99个兄弟姐妹后，才最终在公元前268年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 他一手建造了古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孔雀王朝，他曾经残忍嗜杀，后来又转而向善，因此人们又称善恶阿育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印度历史上最有名的帝王阿育王故事。 胜利后的阿育王开始过起了昏天黑地的奢侈生活，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他在宫廷里终日大摆宴席，同贵族大臣们开怀畅饮，不醉不休。他还在自己豪华的园林中与妻妾们恣意作乐，通宵达旦。他常常率领着他庞大的军队跨出都城，仅仅是为了消遣和打猎。同时他贪财如命，又一掷千金。年少得志的阿育王沉醉在了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之中。但是舒适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阿育王渴望追随祖父和父亲事业的雄心，他开始逐渐向外扩张，首先征服了湿婆萨国， 但最大规模的扩张是公元前262年对杰陵家的远征。杰陵家是孟加拉湾沿岸的一个强国，拥有步兵6万、骑兵1万、战象几百头。这个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很强大，而且由于海外贸易发达，在经济上也很富裕，因此他们对阿育王的抵抗也是最为顽强。战争在宽阔肥沃的恒河平原上拉开序幕，杰陵家人呐喊着，挥舞着盾牌和大刀向阿育王的军队冲去。平原上血光闪闪，杀声震天。第一次遭到这样强悍而又亡命的冲击，使阿育王的士兵们措手不及。许多人还没有从这震慑人的气势中清醒过来，便被一刀砍杀。但是他们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士兵，不久就恢复了镇定，开始冷静地面对近于疯狂的杰陵家人。战争残酷地进行着，战场上到处都是倒下的战马和士兵，随处可见残肢断腿和滚在一边的头颅，浑身沾满别人的鲜血也流着自己鲜血的士兵仍然在猛杀猛冲，战鼓擂得震天之响。阿育王冷静地指挥着他的士兵向杰陵家人冲去，战场的局势渐渐明朗了起来。杰陵家人的军队开始动摇了，但是他们仍然不放松最后的希望，要同阿育王的军队拼死一搏。一批士兵倒下去了，另一批士兵又冲了上来，阿育王的军队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平原上渐渐形成了一道血的河流。阿育王久攻不下，心中烦躁，脸上泛起青光，他下令全面进军。杰陵家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屈辱地跪倒在阿育王和他的军队脚下。但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被俘获的150,000杰陵家人在劫难逃，他们当中的100,000名身强力壮的男子被一个个杀掉。而怒气未消的阿育王的手下仍然不肯罢休，他们大肆地在村庄当中杀人放火，整个杰陵家族笼罩在一片死亡的阴影当中。不知道是对残酷杀戮的忏悔，还是对血腥场景的恐怖，亦或是对人生无常的感悟，大战之后的阿育王竟然令人在石碑上刻下了那篇举世闻名的碑文：皇上征服并吞杰陵家族后，内心非常懊悔，因为必须以杀戮民众或捕捉俘虏为手段，才能征服如此顽强不屈的民族，真是一件令人痛心和遗憾的事。阿育王从杰陵家回到都城后，同佛教高僧优波坦多进行了多次的长谈，并奇异地于公元前261年皈依了佛教，成为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先前在首都华士城北部曾经有一座监狱，人们称它为阿育王监狱。在监狱里，狱吏使用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犯人，因为国王曾经下令，任何人只要进了这座监狱，就别想活着出去。一天，一位佛教的圣者毫无原因地被关了进去，狱吏将他投入了热水锅中，水竟然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告知了阿育王，阿育王感到很奇怪，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下令取消了那座监狱，并修正了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而皈依后的阿育王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奢靡放荡恣意妄为，也不再外出狩猎，并将宫内肉类的消费量减少为每天2只孔雀1只鹿，他自己则不再吃肉，开始吃素礼佛。阿育王虽然没有禁止国内人民屠杀牲畜，却规定每年某一时期禁止杀害飞禽走兽和鱼类，同时颁布法令禁止人民杀害不能食用的生灵。阿育王的军队也不再用于征战，而只是用于维持国内治安，帮助百姓开辟道路、栽培果树、打造水井。他又建立了很多救济院，收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民和流浪动物。他还奖励栽培草药，积极倡导艺术和建筑，兴修水利。阿育王经常微服外出体察民情， 或以虔诚的心情到寺庙当中参拜。他也常常在寺庙前建立纪念碑，刻上自己的诏示。阿育王曾经公开表示，无论我在吃饭时或在妻妾房内、书房、马厩里，无论我在做什么，只要发生重要的事都可以来找我，这是我的命令，你们不要因为害怕而犹豫不决。我一向不满意自己所做的事以及处理事情的方法，为了百姓的幸福，我必须勤奋工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我以往杀害生灵的罪过。也许我的努力只能使这个城市的少数人得到幸福，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人在来世都能进入极乐世界。同时，阿育王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山岩、石柱和洞壁上的石刻，向国民阐释佛家思想，以佛家的道德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臣民。他还在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说法的地方鹿野苑建起了一根巨大的石柱，壮丽的石柱上有一只脚踏法轮的狮子，而这就是今天印度国旗绿白黄三色中那个醒目的蓝色法轮的来源。阿育王还在帝国的境内建起了多达 8.4 万座的佛舍利塔，塔内每天都点着油灯，燃着檀香，装饰着各种宝物。同时，他还对佛门施舍大量的土地财物，大力供养佛教僧团。由于沉溺佛教，阿育王逐渐不理政事。由于他对僧侣的大量布施，也引起了婆罗门教的反对，而军队中的将领也对阿育王严禁他们侵略邻近各民族而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到最后阿育王病重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任何权力。他病中曾下令大开国库对僧侣布施，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从他的命令，他只得将手中半只解渴用的罗果赠与僧众。众僧感动异常，用锅煮汁，每人喝下一碗汤，然后把果核供奉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阿育王对待佛教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阿育王在位的40多年里，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著作中，他被称为伟大的阿育王。印度的孔雀王朝也成为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就连我国的宁波还曾经有过阿育王寺，说明当时阿育王在中国也是有着影响力的。佛教的创始当然应该归功于释迦牟尼，但他的大规模传播并最终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则要归功于阿育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继续来收听《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说过了古印度的阿育王，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明成祖朱棣的故事。明成祖朱棣于公元1420年至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所以有的史书又称他为文皇。后来嘉靖皇帝将他庙号改为成祖，所以后人便一直称他为明成祖。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郑和下西洋、努尔干都斯、永乐大典等等。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还知道，明成祖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郡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任何一件事，就足可跻身于著名帝王之列。但他却干成了如此多著名的事件。虽说朱棣在历史上很有作为，但他却又是一位性格固执、刚愎自用、 猜忌多疑、杀人如麻的皇帝。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和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将近3000人之多，成为明代后宫的最大的一次惨案。如此滥杀宫女，许多人都不明白明成祖此举的用意何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明成祖杀戮宫女之事早在永乐年中期就曾经发生过，事情还得从贤妃权氏说起。永乐初年，国家逐渐恢复强大，朱棣追求享乐主义，后宫美女渐渐多了起来。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皇后一直没有再立，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朱棣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明成祖十分的怜爱她。永乐八年，也就是公元1410年，明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妃作为随侍的嫔妃随军出塞。没有料到的是，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回宫时死于临城，葬在了义县。明成祖朱棣对此事伤心欲绝。而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宫中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发生了。本来历代宫中都有宫女与宦官结为假夫妻，明代也有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也称某宫女为某宦官的菜户。起初吕氏是朝鲜商贾的女儿，史载中称古吕，在宫中见到先期入宫的宦官吕氏，因为都是朝鲜人又是同姓，古吕想与吕氏交往。谁料吕氏对古吕的为人很是不屑，拒绝与他结好。古吕一直心存不满。不久全贤妃死于北征凯旋回师途中，吕氏曾经随军侍候过贤妃，于是古吕就诬告贤妃是被吕氏在茶里下了毒药而毒死的。明成祖朱棣正是心情悲伤难过之际，闻后大怒，没有细查，便下令诛杀吕氏及有关的数百名宫女和宦官。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又是一位刚愎自用、杀人如麻的皇帝。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明成祖朱棣斩杀宫女之谜。 当然，这并不是明代后宫最大的惨案。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了。明成祖再一次经历了丧失宠妃的伤痛，古吕与宫人于是私下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明成祖大为恼火，雷霆大发，古吕和于是非常害怕，便上吊自杀了。明成祖竟以此为由亲自审问古吕的侍卫婢女，不料却查出这一班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朱棣恼怒极了，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了酷刑，其中受到牵连被诛杀的宫女近2800人。据李朝实录记载，当宫中宫人被惨杀的时候，一旦有宫殿被雷电击震，宫中的人都会很高兴的，以为朱棣会因为害怕报应而停止杀人。但是朱棣却依旧如故，丝毫不引以为戒，滋行诛戮无异于平日。两次屠杀事件，被诛杀的宫女及宦官多达3000人之多。据说明成祖朱棣晚年患疾病，容易狂怒，发作时难以控制，甚至歇斯底里。他本人残忍好杀，又添上晚年的疾病，就更加的狂暴异常。至于朱棣到底患了什么病，官修明史及实录中只说他晚年容易发怒，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发病的诱因是什么，历史上已经找不到相关的记载了。明成祖朱棣带给我们的是历史的浩瀚、恢宏与沧桑，他勇猛、智慧、刚毅，